第七课，在美容院。情景一，欢迎光临。 我做头。 是烫头还是剪头？ 我想烫直板，然后焗油。 小姐，请您这边坐。您发梢分叉了，我给您修一下行吗？ 行。您帮我用心点儿，满意的话我会常来的。 您放心，包您满意。您要剪什么样的发型？ 现在的发型挺好的，帮我剪短一点，打薄点儿。 请把领带松一松，刮脸吗？ 这次不刮了，给我做做头部按摩。昨天熬了一个通宵，后脖梗僵硬僵硬的。 请跟我到这边来。 生词，美发师，做头，烫头，剪头，烫直板，焗油，发梢，分叉，用心，发型，打薄，领带，刮脸，按摩，熬通宵，脖梗，僵硬。 情景二， 好久没见您了。 最近事儿比较多。 您今天来的正好呢。我们这里前不久刚刚引进了法国的芳香疗法，效果好得不得了。您今儿要不要试试啊？ 哦，是吗？可是如果我做那个芳香疗法的话，我原来做美容时，你们美容院送的守护和净护还送吗？ 送，当然送。不但送守护、净护，还送眼护呢。不过…… 不过什么？ 不过就是价钱比普通的皮肤护理贵一些。 哦，是怎么收费的？ 这种护理一次是150,000元。不过您是我们这儿的老顾客了，可以给您打8折。 哟，还真够贵的，够我做5次普通护理的了。我看还是算了，我还是学生，做那种普通的就可以了。谢谢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可以吗？ 可以，请您躺这边，我先帮您卸妆。 生词，皮肤护理师，前不久，引进，芳香，疗法，守护，颈护，眼护，老顾客，年轻，卸妆。